到2025年，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县、乡镇、行政村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说，北京今年将新建360处篮球、足球等体育健身场所。 现在市民朋友们对健身的需求啊，从过去的有没有已经提高到了好不好的程度。我们致力于呢修建大量的在老百姓身边就近就便可以参加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 各地还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和实际情况，科学研判疫情形势，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健身的氛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群众体育科科长刁志龙： 人流量聚集比较多，对疫情啊、防御啊不太有利，所以呢，我们就倡导呢在家做运动。此外呢，我们倡导协会拍摄在家做运动好的视频来上传，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等推发。线下的呢，我们是倡导人流量比较少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隔开。 决胜东京。 第32届东京夏季奥运会今晚闭幕。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总数仅次于北京奥运会，追平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爱国拼搏、挑战自我，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进步明显，14位00后运动员站上冠军领奖台。采制总台央广奥运报道团队。 随着中国选手李倩在拳击女子75公斤级决赛中夺得银牌，中国代表团结束了本届奥运会全部比赛。与上届里约奥运会相比，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奖牌榜的表现都有大幅提升。跳水、举重、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依然是中国代表团争夺金牌的主力军。羽毛球、射击、体操等项目也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彰显实力，击剑、帆船、皮划艇、自行车等项目亮点不断，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进步明显，不断刷新纪录，创下佳绩。 比赛开始，苏炳添一直保持着加速，苏炳添加油！ 苏炳添跑出9秒83，将亚洲纪录提高了0.08秒，中国人第一次站上了奥运百米决赛跑道。 站在跑道上面，尽可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对我来说可能今天就是以后一辈子的最好的回忆。 巩立姣、刘诗颖先后在女子铅球和女子标枪项目夺冠，打开了中国田赛项目的奥运金牌账户。 是因为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更代表是我们中国。 赛前低调出征的中国游泳队交出3金2银1铜的亮眼成绩单。三度征战奥运会的汪顺终于在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圆梦。98年出生的张雨霏拿下2金2银，他先是在200米蝶泳赛场以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又在80分钟后与队友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夺冠，并打破世界纪录。 哪怕我拿不了第一名，一定要争一争，这就算是我的闹海成功。 本届奥运会开幕前，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加上了更团结，运动员们在奥运赛场上遇到了永不言败的自己，也遇到了惺惺相惜的朋友。羽毛球女双决赛后，夺冠的印尼老将波利跪地痛哭，获得亚军的中国选手陈清晨、贾一凡将她扶起并送上拥抱。 3年的时间很快，我们巴黎还会再战， 我们还会在一起努力。对，我觉得那口气要在，我觉得我们向波利学习，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除了老将的坚持，还有新人的涌现。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14位00后运动员登上了冠军领奖台，在中国本届奥运金牌得主中占比接近30%。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14岁小将全红婵在决赛跳台上用3个满分跳24个10分征服了裁判。射落首金的杨倩，举重87公斤以上级冠军李文文，跳水小将王宗源，还有在队友老将庞伟失误的情况下顶住压力连中靶心的姜冉鑫，他们在东京奥运会刮起了一场青春风暴。 他不好的时候有我顶着，我不好的时候有他顶着。 我队友太厉害了， 我队友超棒。 东京夏季奥运会闭幕后，北京冬奥会将接过奥林匹克的接力棒。 获得平衡木银牌的00后小将唐希静还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展示了北京冬奥会的徽章。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冬奥会。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81例，江苏38例，河南24例，云南7例，湖北、湖南各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境外输入25例，本土5例，湖北3例，河南2例。现有确诊病例1507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7030.4万剂次。 今天起，南京市启动第6轮部分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扬州市第4轮大规模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正在进行。总台驻江苏记者姚东明、景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8号起，南京启动第6轮部分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本轮核酸检测的区域涉及21个街道镇。疫情发生以来，南京市民政部门成立专班，摸排低保、特困供养等困难群众，以及社区内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家庭生活情况，落实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南京市民政局一级调研员胡一民： 对因突发疫情导致生活陷入暂时性困难的人员及家庭，发放临时性救助金、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的多种形式的救助。 截至目前，扬州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08例，其中轻型72例，普通型211例，重型19例，危重型6例。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75个。8月7号起，扬州市启动第4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8月7日上午9时起，扬州市启动了主城区的第4轮大规模核酸检测，一共设置了414个采样点。截至到8月8日上午8时，扬州市主城区第4轮核酸检测已经采样158.37万人。 扬州市水运枢纽，长江和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此交汇，常年有13个省市船舶在此通行。当地交通部门采取三禁三停措施，织密水路疫情防控网。扬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叶明： 所有的在扬船舶禁止船上的人员上岸，岸上的人员也禁止上船，船舶与船舶之间禁止人员流动，在扬气渡等所有的渡口全部停捕，全市所有的6家280条游船全部停航，全市的所有的61家港口码头，除了涉及到扬州的本地油品、煤炭等物资保供的港口企业之外，其他的港口企业运营全部停止了对外的转运作业，港口内实行了封闭管理。 另据报道，北京市今天下午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疫情防控工作。根据北京现行疫情防控政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当地人员暂不允许进京，待其所在县市区级痊愈转为低风险地区后适时放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其他县市区级当地人员非必要不进京，需要进京的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即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尚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的待返京人员和曾有14日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旅居史且尚未返京的人员，要相对固定居住场所，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政策规定，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此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员进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今天下午，武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8月3号，武汉市统一部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截至目前累计检测1128.58万人，除暑期外地离校大学生和6岁以下儿童外，基本实现全覆盖。武汉市将继续安排查漏补检。 通过这次全员核酸检测，除在已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的病例外，又从已封闭管控的小区筛查出9例阳性，已全部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救治。这些阳性人员都是中建三局武汉转口项目工地关联人员，均与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关联。 截至今天下午2点，烟台市第二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共采样送检653.6万人，已出结果617.15万人，全部为阴性。目前烟台市暂时停运了烟台至山东省内省外的班线客运和旅游包车客运，市域内的客运班线也进行了大幅度缩减。 郑州市今天下午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不参加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者健康码将一律标记为黄码。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王书杰报道。 自7月30日发现首例阳性病例后，郑州市于7月31日至8月6日连续组织开展了2轮全员核酸检测。郑州市中高风险区域已于昨天完成第三轮核酸检测，今天在全市其他区域全面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明天24点完成采样工作。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疾控科主任赵秋平： 我们再次派出260多名医护人员到郑州市航空港区以及郑州市富士康园区进行核酸检测，预计这次需要采样11万人。 根据郑州市发布的21号通告，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居民，健康码一律标记为黄码。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本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表示，错过第二轮核酸检测的市民可直接进行第三轮检测。 错过第二轮核酸检测的市民可以直接进行第三轮检测。此次健康码变黄码主要针对第三轮核酸检测，没做第二轮，健康码不会变黄。具体是否再次进行全员核酸检测，需要根据当前疫情发展态势进行决定，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公告为准。 面对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阴时间长的德尔塔变异株，青少年学生安全有效接种疫苗十分必要。根据国家统一部署，从8月开始，四川、安徽、江西、广东等多省份陆续启动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12至17岁人群接种的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需接种2剂，第一剂打完后需间隔大于等于3周后接种第二剂，且第二剂要在8周内尽早完成。与18岁以上成年人使用的灭活疫苗相比，在剂量、剂型、接种部位、接种途径是完全一样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高恒妙表示， 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呢，减少感染的风险，建立免疫屏障。那么接种完疫苗呢，当天不要洗澡，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经过专家的认真审评论证，充分证明了在3至17岁人群中接种新冠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北京市7月20号启动高中阶段15至17岁人群接种，8月初启动了初中阶段12至14岁人群接种。北京市疫苗接种组织协同工作组副组长高坚说， 在9月底要完成所有的12到17岁人员的全程的接种，那么3到12岁人员的接种，我们会随着国家整体的安排来统筹推进。 截至7月28号，我国12至17岁未成年人新冠疫苗累计接种了1248万人。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表示， 校园师生符合条件人员的疫苗接种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效果明显。近期疫情形势的传播规律以及各地防控的经验也表明，疫苗接种十分必要，也不可懈怠，高度重视全面加强个人防护。 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跟踪发布《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典型案例》，再次表明对此类犯罪从严追诉的立场。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河北省内丘县某村村主任任某辉明知梁某某及其家人从疫区返乡，拒不履行职责，不向相关部门报告，隐瞒事实，甚至授意梁某某将其武汉牌照的车辆转移隐藏， 导致500多人被隔离，5个村庄、4个居民小区以及相关医院、诊所、超市被全部封闭。任某辉被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梁某某等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 在当前十分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依然还有极少数的人明知政府从严防治的要求，继续以侥幸心理违反防控措施，造成了疫情传播的严重后果或者传播的严重风险，构成犯罪的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甚至应当在以往发布案例的基础上要从严追诉。 典型案例中，辽宁省鞍山市无业人员赵某某在网络平台冒充警察，散布涉及疫情的谣言，被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我们呀，要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认识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能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秩序。 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局地有大暴雨。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朱宏源、周瑶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8号14点至9号14点，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以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中部和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 我们的这个预警主要针对的区域就是现在四川盆地的这一块降水，它的强降水区域范围不是特别的大，100多公里，大雨的范围大概能扩展到300公里这么个区域，它的位置主要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西部，这个降水的区域它移动比较缓慢，所以它累积雨量比较大，从昨天开始到今天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局地的点上最强的已经有500多毫米的这个降水了。这个降水区域未来还继续向东向南缓慢的这个移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消息，受上游来水汇入影响，今天8时，松辽流域、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水位涨至41.13米，超过警戒水位0.08米。 今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官方票务网站及官方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并面向公众开启注册通道。体育比赛门票票样发布，14运会票务服务热线开通，标志着14运会体育比赛门票销售全面启动。 针对不文明养犬顽疾，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的济南市文明养犬管理条例严格限制饲养犬只的数量、品种，规定公园等公共场所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养犬人违规将受到处罚。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调查组近日在重庆市城口县发现珍稀野生植物曲茎石斛种群。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4天刷新最高纪录，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逼近19万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根据日本奥组委最新的数据通报，过去24小时，奥运相关人员新增确诊人数26人，这其中包括16名奥运的承包商，还包括5名入境的媒体记者。而在运动员方面，已经连续3天没有出现过新的确诊病例。从7月1号到现在，累计确诊的奥运相关人员人数累计达430人。此外，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截至当地时间7号晚上6点半，日本一天内新增了15753例新冠确诊病例，连续4天创下了日增确诊的新高。不过，日本首相菅义伟否认日本疫情恶化与东京奥运会有关。至于8月24号开幕的残奥会是否允许观众入场，菅义伟表示将在奥运会结束后与奥组委和东京都方面等磋商后再行判断。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在美国的快速传播，美国连续多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过去24小时，美国的新增病例更是逼近19万例。 例，疫情反弹严重的佛罗里达州有越来越多的儿童确诊了新冠肺炎，但当地依然没有出台相应的防控措施，这让佛州的医护人员感到崩溃。一位名叫戴彼得拉帕兹的佛州护士说， 我们要同时照顾五六名病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仍然能看到有人拒绝接种疫苗，甚至还不戴口罩。在佛罗里达州，戴口罩不是强制性的，真的很令人沮丧。 新一轮的疫情也正在席卷欧洲。根据欧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自七月下旬开始，许多欧洲国家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逐步上升，因此一些欧洲国家收紧了防疫政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都扩大了新冠通行证的适用范围，规定进出餐厅、咖啡馆等室内公共场所都必须持有通行证。英国的部分地区更是将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纳入了法律规范。 当地时间7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该组织当天攻占北部朱兹詹省首府西比尔干市，这是塔利班攻占的第二座省会城市。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出动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对塔利班实施打击。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近期，塔利班把军事进攻的重心转向大中城市。7号，塔利班宣布攻占北部朱兹詹省首府西比尔干，这是该组织继6号攻占西南部尼姆鲁兹省首府扎兰季之后攻占的第二座省会城市。据媒体统计，在阿富汗全国419个县级地区中，塔利班已经控制超过半数。在34个省会城市中，塔利班除了占领2座之外，还在攻击或者逼近另外15座，特别是在西南部，塔利班正在对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和赫拉特省首府赫拉特市展开猛烈攻击。在塔利班攻占朱兹詹省首府西比尔干之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出动 B-52 轰炸机和幽灵武装直升机对塔利班实施打击。阿富汗军方随后表示，塔利班损失惨重。接下来，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的攻防战将是战局的关键。如果政府军再次失利，其士气将严重受创。不过，从军事装备和财政能力来看，政府军处于绝对优势。塔利班没有制空权，缺乏重型武器，但士气旺盛，凝聚力更强。综合力量对比，预计双方都很难全面掌控阿富汗，陷入割据和僵持将是大概率。今年5月份，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启动从阿富汗撤军，目前撤军进度已经超过 95%。 美军撤离给阿富汗造成巨大的安全黑洞，激化了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的冲突。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国媒体报道，多名韩国军方和政府消息人士8号透露，韩国和美国将于8月16号启动下半年联合军演，考虑到疫情扩散风险等，联演规模将较3月缩小。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7号强烈谴责七国集团发表声明，指控伊朗涉嫌制造油轮遇袭事件，称该指控毫无依据，并表示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捍卫本国在海湾地区的主权。 欧洲联盟一名高级别官员7号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或于9月初恢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会谈。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浩森、明浩、玉磊，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Sitting in your house alone.